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28号星期二啊。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儿咱再次迎来了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的一个好天气，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6度左右，风力不大，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午后户外活动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夜间的气温仍然比较低，早晚保暖还是不能大意。另外空气干燥，需要及时的补水保湿，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资讯主要包括：5米光学02星成功发射，长江干线1.5万多艘船舶用上了北斗系统，我国首款自主碳化硅汽车新株洲下线，科学家开发出新型的水凝胶材料。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5米光学02星，卫星呢将与在轨的5米光学业务卫星组网运行，形成全球领先的业务化对地光谱探测能力，基本可以实现全国陆域范围高光谱数据半年全覆盖，为推动我国自然资源卫星遥感观测从数量向质量生态转变再添利器。这5米光学02星呢，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至2025年中的一颗业务星，运行于太阳同步轨道，主要载荷为可见近红外相机、高光谱相机和红外相机。该星投入使用后，将与5米光学卫星01星组网运行，将可见近红外相机国土区域重访时间由3天提升为2天，有效地提高观测的时效性，实现高效全球观测，满足现阶段我国自然资源监测与调查、地矿勘测、地质环境监测等业务对中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需求，并服务于减灾、环保、住建、交通、农业、林业、海洋、测绘等行业。这次发射呢，还搭载了一颗101中学科普小卫星，用户呢就是北京的101中学。卫星配备了小型成像相机、智能处理设备、半导体温差发电实验设备等载荷。投入使用后，可以开展辅助地理教学、科学技术试验等中学生的科普活动。作为中非希望科普合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助力搭建中非中学生航天交流平台，探索科普教育中非航天合作的新模式。如今啊，这卫星大家族在不断的扩员啊，那服务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我们再来看看这卫星在水利方面啊，在这个水面交通方面的一些应用。交通运输部长江通信管理局日前发布消息说啊，全面国产化的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工程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了，北斗智能船在终端陆续投放航运市场。 目前长江北斗系统已经为1.5万多艘船舶、1700套船舶应急示卫标、4000套个人遇险信标，还有包括6000座干线航标来提供服务。根据介绍，现阶段长江北斗可以服务社会用户，比如港口码头，还有包括航运公司以及测绘水利等单位，也能够为长江干线海事监管、航道维护等涉水管理部门提供时空数据支撑。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工程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历时12个月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在长江干线建成了106个北斗增强系统基准站，覆盖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而且提前2年实现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信号全面覆盖。这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能让我们实现说走就走的这个交通工具汽车啊有什么新的变化。日前第二届中车电驱自主创新技术高峰论坛在湖南株洲开幕了。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华中科技大学、一汽集团等机构、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电驱、功率器件以及汽车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展开了探讨。会上，中车乘用车电驱产业联盟获授牌并发表了宣言。同日，中车时代电器宣布啊，今年成功实现了电驱系统10万台年产量，其中由他们 C Car 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孵化我国首款基于自主碳化硅研制的大功率电驱 C Power 220S 正式下线，电驱系统效率最高可以达到94%。我们说这个电驱系统呢，是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之一，也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零部件，被誉为汽车之心。那么时代电器自主研发的全新 C-Power 220S 电驱系统采用了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来制造。据了解，碳化硅是制作高温高频大功率高压器件的理想材料之一。基于碳化硅的解决方案可以让系统的效率更高，重量更轻，并且结构更紧凑。近些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高性能电驱动系统成为业内研究的必修课。中车时代电器传承了中国高铁关键核心技术，经过7年自主研发，目前呢已经建立了株洲、无锡2个生产研发基地，深耕汽车电驱系统的研究，打造了完善的电驱产业上下游关键产业链，可以提供比较全面的智慧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已经成功打造汽车功率模块应用和产业化平台，并且覆盖组件、部件、系统的研发试验平台，拥有汽车芯自主设计和批量制造能力，电驱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十位。发展离不开创新啊，那创新呢可以涉及方方面面。我们再来看看材料的创新。近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王奇华研究员团队设计开发了一种具有双重刺激响应性的水凝胶材料，并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备成水凝胶管状立体结构。在不同的离子溶液中，水凝胶管状材料能够识别离子逐步变形、变刚度，从而成功地实现 4D 打印血管支架。据了解，这一变形变刚度的材料有望解决血管支架在体内植入后难以再变形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方面表示，该 4D 打印的海藻水凝胶具有较高的结构精度和力学强度，可以实现在温和条件下的双响应变形变刚度，也为血管支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这也是新材料啊，可以在医疗领域实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都和老百姓餐桌上的这些比如说肉啊、蛋啊、奶啊、禽啊这样的一些日常的食品是有关系的。那么就在前两天，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啊也是顺利召开了，对于2022年的三农工作做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我们老说民以食为天，让大家吃得更安全，让我们的粮食产量有保障。那么这背后呢，也有创新团队，也有科技的力量。所以今天和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带大家来关注这些年在不管是生猪养殖产业，还是禽类啊，像我们吃的这些蛋鸡啊，产的这些鸡蛋啊，都有什么样的这种创新，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一直和大家关注饮食结构，之前我们说到过跟蔬菜啊这种相关的一些保鲜技术有什么样的这个科创亮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非常的接地气儿，要和大家说说在老百姓餐桌上非常常见又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猪肉生猪养殖产业的一些发展和变化。每年呢都会影响到包括我们的这个猪肉供给呀，以及猪肉价格呀等等。而且这些年在生猪养殖的过程当中，也有许多技术亮点在不断的推动的整个产业的发展。在2009年4月的时候呢，就组建并且启动了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那么十多年的时间呢，这个生猪团队通过开展涵盖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一些需求调研啊，还有包括有方向性的一些攻关啊，那大力开展各种技术的推广，也取得了一批的科技成果，从而可以促进我们生猪产业能够健康稳定的去发展。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相关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市畜牧总站推广研究员，也是全国劳模，同时呢是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首席专家云鹏云湛。欢迎云湛，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云湛呢其实主要从事养猪科研和推广工作，并且呢也创建了咱们北京市种猪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和北京市的种猪数据库，也承担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咱们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一个建设任务哈，等于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那另外一位呢重量级嘉宾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楚端。欢迎王老师，您好。 大家好。 王老师呢其实也是我们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主要呢是从事生猪遗传育种包括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教学科研和推广工作。我们现在在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这个背景之下，对我们的这种生猪养殖也好，或者我们的这种农产品的供应也好，其实提了更高的要求，怎么样减少对外的依赖，实现更多的自给自足，这方面其实是不是任重道远？ 你看最这几年比较明显啊，那新闻联播讲那个狼耳病，讲非洲猪瘟，所以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猪病，口蹄现在也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猪病给它控制好了，我们的生产过程可追溯了，可以摄像头直接放到公共平台上，那看你大家看我的猪怎么养的。可能未来还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过程， 让大家更踏实， 消费信心。 就这个内容专门做了一个试点。 还专门有试点。 现在证明是成功的。其实呢我当时的设想啊，就是我们怎么让这个农场直通餐桌，不是那种虚拟意义上的通畅，是真真正正的通畅，就是消费者跟生产者啊 直接对接， 产生互动。 原来是有那么一个想法，是解决呀、中间环节， 嗯， 减少中间，尤其是流通的中间环节，因为流通这个线儿越长啊，有的人说它产生很多价值啊什么的哈，价值链等于拉长了。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食品啊，最注重安全，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多了以后，风险就越大嘛。 嗯嗯。 那么我们为了安全，直接对接，把消费者变成监督者，中间呢那一块流通成本啊，两边一摊，吃肉的便宜、放心，这个养猪的弄个好价钱。就是现在的技术条件是可以支持的， 对，因为 弄点手机 APP 什么就视频啥的，他们就他原来养很多猪， 嗯嗯， 也很累，那么现在呢他也不 多 养， 对， 不多养，他就像、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消费群体似的，直接联系你需要什么肉什么样的，你给我提出条件，我就严格的照着你消费者的这个量身打造这个产品， 嗯， 那么我的生产过程，你要愿意的话，有时候你全程录像，你到我厂看也行，我怎么生产，经过这个试验磨合，这样是可以做的。 对，其实很多蔬菜就早就实现了这种了、啊，就是比如说这种社区化啊，小团队化，然后去定制一些相对更高端的啊，这样直接去掉中间环节，直接产和销对接起来，这样的一个环节，在很多蔬菜的生产加工其实都已经实现了。我们在生猪养殖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嗯、 这个点呢，它的成功之处实际上是跟那个其他的农产品那种是类似的。 嗯， 就是保证质量。树立口碑，我们也把我们的农民田间学校的那一套那个带过去， 嗯， 当地也是贫困县嘛， 嗯， 组织当地农民也参与进来，他在那儿又建了一厂子，这个猪场设计啊什么，我们都去过好多次、 嗯、对， 哎，将来那个地方京津冀合作的协作的这个另一个那个示范点了。 是云站说的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依托现在我们的这种移动互联网啊，手机终端的这种硬件的发展，然后能够实现现在这种全程可追溯也好，或者可视化，我知道你怎么生产的，用这些硬件的技术升级，能够实现目前我们在这个产销对接方面的一些创新了。那我如果要是回到最开始我们那个问题，我们的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在2009年建设的时候，其实是在国家大的背景之下然后去建设的，那么经过这么十多年的发展，是不是我们能够目前来讲能够实现自己所要承担的这个任务和目标啊？是不是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做到了最初一开始想要设计或达到的那个效果？ 当然了，这个这么多年确实稳定了这个岗位的一个相关的研发经费，所以我们也持续的也不断的在做这方面工作， 嗯嗯， 那也促进我们学生的培养。正常的没有重大疫情情况下边，我个人判断中国养猪业在这十几年里边，包括北京市养猪业，整个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整个设施设备水平不断的提高，猪种的性能不断的改善，总结出来我们的整个养猪水平基本上一年是以出栏率一年一个百分点这个水平往上涨，我们的猪场、我们的设备、我们的队伍技术都实际上已经不是十几年前同日而语的， 还是在往前走的， 往前走的， 嗯嗯，这是您的实际感受。嗯，云站， 这十多年来有几个数字吧，我们在团队初创我们调查的那时候，那个一头母猪一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 嗯， 全国是14头，北京呢是15头多，16头的水平， 嗯， 我们现在呢最高水平是25头， 这是从母猪繁育的这个数量来讲， 就是繁殖效率这个角度， 繁殖效率。 因为你养猪嘛，首先那个母猪能给你多产呢、啊？ 对对对， 它一年就产一头两头，你再怎么养也出不来那么多猪肉啊，是不是？ 这是一个实际数据。嗯， 环境这块啊，现在的特殊情况给我们的科学家提出了这种特殊课题，我们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 也是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呢、啊。 嗯嗯， 哎，而且有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成果，怎么把这个环保问题，实际就是说我们在 动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机物啊，分解不了，就给扔到这个土壤水系之中去了。去了以后呢，就造成一定污染。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那个有机物排放的有机物变成无机物。整个大自然生命圈的里边的循环就这样。合成、分解、再合成、再分解，氧化还原、氧化还原， 对 吧？就这么过程。 嗯， 这是最简单的。那么我们就发现，我们在饲养场。把这些个通过种植养殖这个环节呀、把这个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哎，大多数呢变成我们人类需要的那个东西，剩下一部分呢我不需要，我们暂时不需要，不是永远不需要， 嗯， 我没法处理，结果把环境给变坏了。其实就你要把它变成 无机物啊，散布在环境中就没事了。 嗯， 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微生物，需要微生物，所有的这个处理过程都需要微生物参与。如果人工啊成本太高，技术有我们用不起。那么微生物呢，就是分解的过程，一个是厌氧过程，一个是耗氧过程。这厌氧过程呢，把那些有机物啊变成了这个，就是像氮，我们主要是那个排泄物的不氮磷嘛， 嗯， 这个有个消化过程，变成硝酸盐，这是一个厌氧过程。这个过程好办，就密封起来嘛，搞沼气啊什么的，就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给这些个废弃物密封起来，很容易做到。一个消化过程啊，分解。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再不能继续分解了，因为条件就是它遇到一个天花板。比如说用那个专业的，就是我们在一衡量那里有机物的多少啊，你那个生物耗氧量啊，什么生化耗氧量，你这个厌氧过程啊，达到 COD 到了2000左右啊，就不能再往下降了。然后我们从那个刚排放出来的时候，最高的得上万。一般的都在8000左右，把它降到2000，降不下去了。另一个过程呢，就是耗氧过程。进入耗氧过程呢，把它降到可以，客观上可以降到你饮用水的水平。 嗯， 但是这个呢是个开放过程，因为它要跟氧气接触，跟氧气接触，你才能产生这个过程。这些个分解这些有机物的微生物是需要氧的。 嗯。 但又在水里边，把水里边的那个可溶性的氧消耗完啊，这些个工作者呀，这些个分解有机物的微生物，它就等于是失去了它的生命存在的条件了，它就死亡了，或者它氧不够，它也没那么多力气分解了，那我们就得往水里边加氧。好大好深好大的池子里边往里边加氧，类似于咱们鱼缸里边那个充氧的那个，你们可以试一试。如果你那个功率小，那你只能在浅的地方冒气泡，你放到深处啊就不行了。这个过程啊是非常费电的， 嗯， 成本很高。怎么能让它少用电？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可以把这个氧保持在水里边， 嗯嗯， 满足那些微生物的需要，它就给我们干活了吗？ 嗯， 我们就在琢磨，我们一岗位专家就在琢磨，我们上哪儿找这种东西呀？说市场上一访问有，都一次性吸氧材料扔进去，它这里边有氧气就很丰富，那微生物 没有持续性的作用。 但是呢， 嗯， 用完了消耗完了就没了，又得买。还一样啊，还是成本高啊，消耗量投入太多，反复使用这种东西，哎，就琢磨 出来了吗？ 琢磨出来了， 嗯， 专利问题， 嗯， 我说的出点，怎么把这个空气也保持在水里？ 嗯嗯， 哎，通过一些个理化处理，这是可以达到的。 嗯， 另外一个，怎么把氧气留在水里？而且呢，微生物用完了还能微生物能把这个氧得到，用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再把氧。载进来， 就是实现一种 循环， 嗯嗯， 就找这种，后来就发现这个血红细胞就有这功能，我们就造出来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啊就可以反复的在这个水里边起这个作用。 嗯， 这样呢你就用不着那种大的那个冲氧机啊什么的那种，就用电很少。 嗯，这也是从需求端出发，就是发现问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啊，然后找方法的过程。 我们就在这个在调查的时候就说，不是没技术，是用不起这个技术。一是投资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行费用高。 嗯嗯嗯， 你这样的话折到一头猪身上都几十块上百块的，他就赚不着钱了。 是，从云站这一番的讲解或者这个技术的分享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整个产业链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生产环节当中的科创的源头也在于说我们怎么样降本增效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对于我们科研人员的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通过十几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创新团队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技术成果，包括论文的发表，然后成果的这个集结成册，以及我们在产业端的实际应用。而未来随着老百姓对于这个猪肉的要求哈，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这种需求，我相信我们的科研团队也会不断的结合市场需求，再做更多的这种技术创新，十四五期间也会有更多的这种科研任务。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和北京市畜牧总站的云鹏云站，以及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楚端王老师呢，一起分享了跟生猪产业啊这个科技创新有关的话题。谢谢云站，谢谢王老师， 感谢。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ing Together。 偶尔我想起舞，但是会害怕退缩，它是雪面一刻又在自己做，雨水浮沉可以面着烈焰灯火，他诉说着经过，即使被人气候，更要把现实冲破， 世界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 凛冽寒冬辣妹迎着霜落， 直到摩擦声响彻中国，趁现在正年轻，广阔天地有你我人民，趁年少在握紧，火光点亮全新的黎明，在此刻去聆听来自远处的不同声音，永恒铭记这瞬间，拥有同一个世界，现在的改变，我的目标一直走向前，新赛道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新概念，新世界的热切，我们为胜利超越极限，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篇章在续写。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跟咱们老百姓餐桌上每天都看到的这个鸡蛋是有关系的。这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基本上每天每个人都要消耗的一个产品啊，一个食品。因为我们说随着大家对于健康啊，对于营养啊这方面的需求，我们知道鸡蛋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大脑发育而言呢，这个鸡蛋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大家呢都会习惯每天每个人吃一颗鸡蛋。甚至我身边还有比如说坐月子的这些产妇朋友，可能一天不止吃一个鸡蛋哈。总之我们希望每天餐桌上这个鸡蛋它的这个口感能变得更好，然后同时大家花钱买鸡蛋的这个成本能够降低。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和绿壳蛋鸡新品系的培育和试验示范有关系。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北京市家禽创新团队育种功能研究室主任曲鲁江。再次欢迎曲老师，您好。 哎，你好。 之前节目当中曲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咱们中国人吃鸡蛋哈，包括这个市场消费的一个大致情况，基本上每人每天要吃一颗鸡蛋。那蛋鸡呢，也基本上是每只蛋鸡一天能产一颗鸡蛋啊，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育种工作的创新，能够实现一些高品质的鸡蛋，蛋鸡产蛋的数量能会更高，尤其针对绿壳鸡蛋，相对粉壳和褐壳的这个鸡蛋就比较少，这个价格相对要高一点。它本身的风味很好，而且它是一种地方特色的这个蛋鸡产的鸡蛋。在我们国家呢，一共有100多种地方蛋鸡，那么只有2种哈是可以产绿壳鸡蛋的，而且之前产蛋率啊，就是绿壳占到的比例呢，可能达到70-80%。那么曲鲁江老师呢和他的科研团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地方蛋鸡的基础之上，然后做科技创新，实现把我们这个品种更优化啊，让它的这种绿壳产蛋率呢能够达到100%，同时呢它这风味还能保持住。这个是之前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的。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好奇了，说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吗？这绿壳、粉壳还有褐壳，还有包括我们说白壳，差别能有多大呀？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还有包括怎么判断一个鸡蛋是好是坏，大家会看有的鸡蛋很个头很大，有的鸡蛋会很小。我们也想听听咱们育种专家，我们是怎么样的觉得哪些鸡蛋就是好的鸡蛋，比如是不是有什么蛋黄蛋清比之类的，你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啊，就是在这个选择鸡蛋的过程中啊，可能就是我们去比如说去超市啊，去一些这个农贸市场去买鸡蛋的时候，那鸡蛋的这个价格呢，它的这个种类呢还是价格呢有一定的差异啊，种类呢也不太一样。那么就这个鸡蛋的这个营养成分而言呀，那么它这个我们做过相应的实验呢，那么它和蛋壳颜色呢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就因为像鸡蛋呢，它主要的营养成分呢，比如说蛋白，那么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那么蛋黄，那么它的营养成分呢，主要就是一些脂类和蛋白啊。那么，这个在我们对不同的这个鸡啊，包括这个品种啊，对不同的这个蛋壳颜色的这个鸡蛋啊进行比较以后呢，发现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比较好理解啊，因为鸡蛋呢，那么它虽然现在啊它是我们的人类的一个食品啊，但是它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胚胎发育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小鸡儿孵出来的地方。那么作为一个鸡蛋的话呢，它肯定需要去满足我们胚胎发育的各种的一个营养成分的需求，那么过多了也不好，过少了也不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呢基本上呢都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头，那么去保证这个胚胎的这个发育。那么说到这里头呀，还要多说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鸡蛋的这个营养呀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啊。那么我们想一下，一颗鸡蛋就能够孕育一颗生命，那么它这里头所携带的这个营养成分呀，那么都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和我们这个生物啊，和我们这个这个人类的这个营养需求呢，那么它的这个匹配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毕竟呢，它能够发育成一个胚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个小小的鸡蛋啊，变成一个胚胎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那么是在这个鸡蛋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支撑下啊来完成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鸡蛋的这个品质啊，那么它的这个决定因素比较多啊，就是在这里头呢，我们今天谈的是品种啊，那么品种呢是它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那么不同的鸡蛋，那么可能在它的这个品味上，它的这个品质上、风味上啊，那么会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它跟品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那么同时呢，它与我们的养殖的环境啊，养殖的环境啊，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养殖环境特别的好啊。现在养殖环境呢，我们有这种笼养，有这种散养啊。 嗯。 那么散养呢，还分不同的环境啊。那你比如说在草坪呀，在这个林下呀，它的养殖的环境不一样，那么也会影响到这个鸡蛋的这种风味啊，或者说鸡蛋的品质。那么另外呢，包括我们喂的饲料啊，包括这个鸡它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包括它下蛋的时候是不是正在生病啊，是不是很健康，那么都会影响到这个鸡蛋的这个风味啊，它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在风味上呢，它的确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养殖方式、不同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这个绿壳蛋鸡啊，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地方鸡种嘛。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地方鸡种的风味、鸡蛋的这个风味啊，不仅是鸡蛋啊，其实鸡肉的风味呢，那么都会优于我们这种高产的这种品种啊。这个那么它现在风味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它啊。那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这种芳香性的这种物质，那么会让我们的这个味觉感觉比较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吃起来比较好吃，那么它除了这个味觉之外呢，那么它还有口感。那么有的蛋黄可能大家吃起来会比较觉得比较细腻一些，有的蛋黄呢吃起来呢可能会发生觉得比较粗糙一些， 噎得慌， 噎得慌的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我们也都在研究啊，就是说这个那风味呢，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芳香性的一些、气味性的一些物质呢，会和这个我们高产的这些鸡蛋呢，会有一定的差异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蛋黄的这个是不是噎人啊，是不是细腻，是不是粗糙啊，那么它也跟我们的品种有一定的关系。 你看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到的营养，一个说到的是风味儿。那么就营养上来讲，其实不同品种的这个鸡蛋差不多啊，因为刚才曲老师也讲，它毕竟是要这个孵化出小鸡的哈、如果说不作为我们的食品来讲，所以从营养上面来讲基本上差不多，但是风味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同了。那么怎么样保证我们吃到这个鸡蛋的口感和风味更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选育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考量的。在这儿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蛋鸡选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会用到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和方法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呀，在我们这个遗传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因组学和这个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呀，那么让我们在蛋鸡的选育，其实也不仅仅是蛋鸡啊，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畜禽品种的这个选育的过程中啊，借助了一些现代的一些这个手段。所以我们一般啊，我们都是在培育一个新的品系或者是新的品种啊，也有叫这个配套系啊。那么在我们培育的过程中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新的方法啊，先进的方法去提高我们的这个选育的这个效率。那么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兼顾一些传统的一些选育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兼顾传统育种和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分子育种的这种手段呢去进行这个选育。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分子育种这一块呀，我们手段呢还是挺多的啊，就是说刚才包括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芯片啊，我们说的这个基因组选择啊，芯片的这个通过芯片的检测呢去选择这个我们比较有这个遗传潜力的这种鸡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具体到某一个 基因啊，这样去选择。那么其实啊，这两块呢，我们都叫分子育种啊。那么这里头呢，我们通过基因的选择呀，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通过我们能够啊，针对每一只鸡来检测它是否携带这个，比如说是绿壳的话呢，我们就是否携带这种绿壳的这种等位基因。 嗯。 那么如果它携带的话呢，我们通过啊，一般呢通过啊这个，比如说是 PCR 的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检测基因的一种手段啊，那么去鉴定我们这个鸡是否携带了这样的一个等位基因，然后呢去保留这种鸡，那么这样呢我们这种鸡呢就可以去产绿壳蛋。那么刚才前面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在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公鸡是不下蛋的啊，所以你也不知道这只公鸡的后代的母鸡是不是这个下这个绿壳蛋。那么这样呢，你通过这个基因检测啊，你就可以直接认为这个公鸡携带了产绿壳蛋的这样的一个等位基因。那么对我们的母鸡而言，其实有在我们在选育的过程中呢，那么如果是选这种产蛋的性状呢，我们往往等这个鸡下蛋了，我们才知道鸡是否下绿壳蛋。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育种效率或者是育种成本，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群鸡啊，那我们都等到它下蛋以后，然后我们才决定留哪只鸡，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育种的成本呢它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分子育种的手段，有了这种基因检测的这种手段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鸡刚出壳我们进行一下检测，那么就知道呢这个鸡是否下绿壳蛋。那么另外呢，绿壳蛋的这个性状啊，它本身是一个我们叫在遗传学上我们叫它是个显性性状，所以呢它即使呢有的鸡呢它携带有这种隐性的其他蛋壳颜色的等位基因，那我们是如果仅仅是看这个鸡是否下绿壳蛋呢来去判定它的话呢，我们就很难一步呢来剔除这个隐性的这种非绿壳蛋的这种等位基因。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个基因的这个检测，我们就可以直接呢选育出来啊纯合的下绿壳蛋的这种公鸡和母鸡。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步的这种选择呢，就可以啊在蛋壳颜色上呢，我们就可以选育出来100%的这样的一个绿壳蛋鸡的一个品系或者是品种。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虽然呀我们中国有这个绿壳蛋鸡的品种啊，地方品种啊，就是东乡绿壳蛋鸡和卢氏鸡，但是它的这个绿壳率呀并不是100%。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呀，就是我们仅仅通过看这个鸡是否下绿壳蛋来选育呢，那么第一个它的效率低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准确性，那么它对一些隐性的这种非绿壳蛋的等位基因呢，那么通过外观来看呢是看不到的。 嗯， 那么它虽然下绿壳蛋，那么它的后代呢，那么就有可能下粉壳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绿壳蛋鸡呢选育成它100%都在下绿壳蛋。 提到芯片，其实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怎么样把这个种子从源头它的这种品质它的这种创新去给它更好的保护和激活，这也是很多育种工作者这些年一直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育种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投入，然后不断的去研究观察和调整这么一个过程，能够实现比如说某些新品种的出现，这已经是一个让大家很欣喜的事情了。可能有的做育种工作的科研人员一辈子都不一定会有一个特别让自己这个满意的这个新的品种出来啊，所以也让我们了解了这背后其实做育种工作的长期坚持不懈的这么一种精神。我最后也想问问曲老师，就是从我们这个学界的角度来讲，或者您这么多年做育种创新的角度来讲，您觉得禽业整个禽业这些年科技创新项目和成果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有没有说新品种的这个出现和它被保护的程度跟以前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变化？您的感受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种业的发展里头啊，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禽业的这个种业的发展里头，那么可能经历了不同的这个禽的这个种类啊，它经历了不同的这个过程，但是总的一个方向来说呢，就比如说从我们国家层面或者从种业安全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总的一个方向呢，我们还是非常的鼓励品种的这个国产化。那么品种国产化呢，那么它就需要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些品种呢，它要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那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国内 已经现有的这些品种呢，也种类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啊。但是这些品种呢，那么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上头怎么样？那么其实呢，最主要的一个考验量的一个指标呢，就是要有竞争力。那么放到这个蛋鸡或者是肉鸡或者是禽类呢，还包括我们的水禽啊，就比如说我们蛋鸭、肉鸭啊，包括这个鹌鹑啊。鸽子甚至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特禽啊，那么都是我们禽类种业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品种想国产化，那么它呢必须呢在市场上呢有一定的竞争力。那么放到蛋鸡而言呢，那么它的竞争力呢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蛋率要高，也就是说我们生产每一公斤鸡蛋的这个成本啊，我们生产鸡蛋的成本要降下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的品质要好啊。它品质呢，包括很多方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蛋壳的颜色啊，就是绿壳啊、粉壳啊、褐壳啊。那么不同的消费者呢，他关注的这个蛋壳的颜色，他的消费习惯呢也会不太一样。 嗯， 我们有的时候啊，把这个蛋壳颜色叫做一个包装形状，就是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好的包装，我们就愿意多花一点价钱去买它， 就看它顺眼，就想买它。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绿壳蛋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包括我们买葡萄也是，那有的人可能喜欢紫葡萄，有的人喜欢这个青葡萄，是吧？不同颜色的包括这个西瓜的这个瓜瓤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它也主要是一个包装形状。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它的这个品质，就吃起来要比较好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既能够保证品质，也能够保证这个消费者看得比较眼顺，那么也能够保证它的这个产蛋率，也就是它的成本能够控制到一定的程度，就对我们消费者而言，它的价格比较能够亲民，比较能够接受，那么这样的一个品种培育出来呢，它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呢就会比较强。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种业的这一块呢，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培育我们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些品种，那么才会有相应的市场占有率。那我们也就是说这个种业安全，那么才能够保证那么在我们这个家禽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绿壳蛋鸡，那么目前呢，那么绿壳蛋鸡就蛋壳颜色的这个种类分的这个品种，那么只有呢我们中国在中国养的这些品种里头呢都是国产的这种绿壳蛋鸡的品种。但是呢它现在目前呢就是在缺乏呢相对高产的这个绿壳蛋鸡的品种。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去一个超市去看这些买鸡蛋的时候，那么见到绿壳蛋可能见到的比较少，它的比例比较少的原因。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蛋率上不去，成本降不下来。那但是它的这个消费者对它的这个喜好程度呢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么这也就是它的这个价格虽然比粉壳蛋和褐壳蛋的价格要高一点，但是呢消费者呢仍然愿意为它买单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下一步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如果想保证我们这个绿壳蛋的这种优势必须呢就是在它的这个选育方面呢做足工作，让它呢具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 你看提到市场竞争力了，需求是从市场中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然后去做这个创新，最后出来的成果还要拿到市场当中去检验，看看是不是真的具备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包括提到这个绿壳的蛋鸡，其实也是我们国家才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创新的。而且提到了这个种质资源的创新，我在想一开始曲老师也说到咱们国家有100多种这个地方特色的蛋鸡，这些品种我们是以逐一要给它进行这种记录吗？然后包括一些创新出来的品种也会把这个数据库，会不会有一个数据库，然后去不断的丰富，这个工作是不是也有一部分人来做？ 就我们国家的这种鸡的这个地方鸡种它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那么这跟我们国家呢就是地大物博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包括它的这个人们的这个习惯各不相同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就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它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呢就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在我们北方那么我们北方的这个鸡的品种，它需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耐寒一点，是吧？那么为了适应这个相应的环境，那么这些品种那么可以说是我们 前辈先辈们嘛，就是我们的这个先辈们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遗传资源，一个财富啊。所以呢在我们目前啊，在我们国家层面上头啊，我们农业农村部以及呢相对应的一些地方的一个相应的这种主管部门，相应的这种政府部门呢，那么对我们的这些品种呢都有一个保护的一个制度和政策啊，也投入了相应的一些经费。那么当然呢也有我们民间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包括一些我们的协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比较有情怀的这种养殖户，那么他也会对一些地方机种呢进行这个养殖和保护啊，那来保护我们这些品种。那么有了这些资源以后呢，我们未来呢就可以啊对它的一些优质的性状呢进行开发和利用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产的这些品种呢，它往往呢它虽然在产蛋或者是产肉上面有特别明显的这种优势，但是呢它在它的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特点上头呢跟我们的地方机种相比呢，那么它有一些不足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地方机种它具有这种很强的这种环境的适应力啊，具有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抗病的这种性能啊，因为我们养鸡啊，那么不希望我们的鸡就比较容易得病啊。那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些鸡种它的抗病性能呢比较优良，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鸡种呢也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地方资源呢，那么它的这个羽毛的颜色，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羽肉鸡，它主要都是白羽毛的，那我们地方鸡种呢有花花绿绿的什么样的羽毛的基本上的都有啊。包括我们羽毛的种类，我们一般的鸡种啊，它的这个鸡毛的这个种类呢都是我们叫片羽，就一片一片的，跟这个鸟的这个羽毛它的这个类型一样。但是我们在鸡种里头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羽毛的种类啊，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丝羽无骨鸡啊，就是它的这毛呢是丝毛的，那么看起来呢就比较和其他的鸡呢不太一样啊。 感觉很就是有那种丝质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是。那么所以呢这些遗传资源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对我们人类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富。那么在我们现阶段有可能呢，我们由于我们技术手段的这种限制啊，那么可能对这些比较优良的这些鸡的这种品质啊，遗传的这种特点还不能够很好的去利用。但是呢我们有责任呢，也有义务呢去把这样的一个品种啊保留下来，那么为我们的这个后代呢可以说留一些比较宝贵的这种遗传资源的财富。那么因为这些财富呢也是有的呢是经过了几百年，有的呢甚至呢是上千年留下来的一些品种，而这些品种呢保留下来之后呢，那么对我们这个后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源。 所以这个工作不仅仅是育种，我们可以说它是保育、保种、育种，先把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好的资源先把它保护下来，或者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消失了的，我们要逐渐把它恢复啊，然后有了这些资源之后再在基础上做研究做创新。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流程，保种育种的这种工作。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针对咱们国家鸡蛋生产和消费这样一个特色来讲，本来就是一个消费大国啊，而且现在我们老百姓呢对于这个生活水平和品质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饮食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么地方特色的鸡蛋也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有了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啊我们整个蛋品消费呈现多元化的格局。那地方特色蛋鸡呢，在我们像以曲老师为代表的这些这个科研人员和育种专家的这个手底下啊，在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打磨之后，会有一些新的品系推出，也会丰富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品种啊，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曲鲁江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科创中国，结合绿壳蛋鸡新品系的培育和试验示范给大家做了介绍。谢谢曲老师做客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